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自己

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热闹的也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变得可爱。